开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 想，心放空了，寂寞好冷。坚强外表下，我脆弱竟然揭开事实。庆祝我却很失落，秋天过了，冬天漫长，欢愉而感伤。我们天真勇敢，我们追求的梦想，舍不得也只能收藏旅行的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潮湿。 角落唱

起安排。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感情不必拿来感慨，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。根据环保部门称，京津冀以及周边的区域在初七初八可能会出现重污染天气。到了五号，也就是初九的时候，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的扩散条件将会得到好转，污染形势将会缓解。同时，受到烟花爆竹燃放的影响，局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差。今天九六九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国际方面，美国财政部宣布修改奥巴马政府此前对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制裁，允许美国公司就信息技术产品与该机构进行部分的交易往来。白宫的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也解释说，这只是一项常规举措，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。香港艺人周星驰监制、徐克导演的贺岁电影《西游伏魔篇》正在春节档进行高歌猛进，而这一部电影也是连破了华语片票房的记录。在距离影片上映前的34小时，电影《西游伏魔篇》的预售票房就已经突破了1元大关，公映16个小时破华语片首日票房最高记录，公映19.5小时之后破了中国影史单片单日最高票房记录，成为了华语影片最快破2亿和破3亿的电影。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通报称，2017年春节假期从1月27号到2月2号期间，在京人口减少了大约848万人，占北京常住人口的近40%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假期内高速公路的交通量日均达到了147.35万，也创下了历年春节的最高值。 再惋惜有用吗？

随月光蔓延，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

FM 969， 生活最有料。 最近北京的各类交通都迎来了返程的高峰，全天到京的旅客也超过了53万人次，其中近一半的旅客都是乘坐高铁和飞机返京的。那春节期间铁路没有清闲，不少的旅客是乘着高铁走亲访友。根据北京铁路局近日的统计显示，截至2月2号的18点，北京铁路局春运21天共发送了旅客1723.2万人次，增幅达到了10.4%。可是很多人却表示，坐飞机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耳朵难受的情况。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。如果你在乘坐高铁和飞机的时候出现了耳闷的现象，那你一定要注意听节目咯。坐飞机的时候常常会感受到耳朵非常的闷，有亲朋好友往往会建议咱们吹一吹耳朵，也就是指捏住鼻子在闭嘴的情况之下做吹气的动作，这样气体就会沿着耳朵和鼻子之间的管道冲进耳朵里，缓解耳闷的不适感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这么做。如果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吹耳朵处理不当，甚至可能把耳膜吹破。如果你在坐飞机或者是高铁期间有感冒或者是鼻炎的症状，尤其是鼻涕特别多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捏鼻鼓气，因为这个时候细菌可能会一不小心跑到你的耳朵里捣乱，容易导致中耳腔的细菌感染，造成急性中耳炎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。可是旅途的不适却往往困扰着我们，如果说你在长途的飞行或者是长途的高铁当中突发感冒，而且还出现了耳闷的现象，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呢？对于空乘人员和经常坐飞机出差的人来说，应该常备一瓶喷鼻剂或者是口服促排药。如果耳闷自己非常的难受，也可以多做几次咽唾液打哈欠的动作，同样可以让咽鼓管短暂的开放，缓解耳闷的症状，也不用担心中耳得到感染。如果你在乘坐飞机或者是高铁的时候出现耳闷的话，一定要注意用正确缓解耳闷的方法，这样才是硬道理。送给正在返程的你，一定要记清楚喽。 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。我带着爱心情的远行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小秘密，在广播间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，马德里、oh yeah、在广播间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 下了，你走了，清除了我爱的遗失了，落叶飘在湖面上睡着了，想要放忘不掉，泪在飘，你看看你看看不到，我假装过去不重要，却发现自己笨不到，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，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，口红打在左脚，和你我找不到，我角色对调，你说好不说了再见，才发现再也见不到，能不能就这样忍着痛泪不掉，说好陪我到老，又渴望哪里找，再次拥抱一分一秒，下了你走了，清除了我爱的遗失了，落叶飘在湖面上睡着了，想要放放不掉，泪在飘，你看看你看看不到，我假装过去不重要，却发现自己办不到，说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，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，口红带在左脚，而你我找不到，若角色对调，你说好不好，

谣，唱得一开无三了。放开你的心， 放开你的 心，放开你的柴，我的歌谣唱得一开无三了。心里花儿唱出来，活泼的歌谣唱出美好心愿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